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93集。 棋盘离桌，只见村长的一只手正放在下面，手里握着一把锋芒逼人的短刀。村长的话戛然而止，几目相对，江晨抡着棋盘就往他的脸上呼。村长顿时大喝而起，却没有攻击他们，而是把短刀一收，推开他们跑出去。 来人！ 小村的村民瞬间围了上来，足足有30多号人。村长抖着手往江晨的身上一指， 轰出去！ 村民们很听话，对着玩家就来了。十人小队立刻开仇杀硬刚，打了几下发现没效果，眼见他们人多势众，扭头就跑。方景行和江晨并肩往前跑，分开他们。江晨轻轻应声，跑到前方的小路口，和他一左一右分开。穆家所几人也分成两队，分别跟着两位大佬跑路，准备把后面的队伍拆开。结果跑了几步，他们扭头一瞅，只见30来号人就像看不见方景行似的追着江晨就过去了。方景行不禁笑了一下， 你引开他们，秦深跟随加血，其他人散开搜房子。 一声令下，几人迅速执行。江晨和秦深长寿负责引着村民跑圈，方景行他们则负责找东西。5分钟后，翻村长家的方景行有了收获。 我找到了一颗记录球。 记录球长得像水晶球，8掌大小。它属于 NPC 道具，只在任务剧情里出现，作为记录回忆的一种工具，专门让玩家看剧情用的。那位月辉的成员是这个村子里的人，组织被端，他如果逃回村子，村长肯定知道。这记录球里显然是有线索的。情深长寿连忙道， 我要看，我喜欢看剧情。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很安全，你们过来吧。 小队的8个人便去找他们会合。只见这2人不知何时顺着梯子爬上了屋顶，一群村民在下面围着，企图上去抓人。封印师盘腿坐在屋檐上，一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轻轻一拨，把村民搭的梯子拨到一边，砰地滑在地上。村民们哇哇乱叫，搬起梯子重新搭上屋顶。江晨很淡定，再次伸手一拨，又把梯子弄下去了。村长这次有动作设计，看得直跳脚。 你不像话。 你下来。不像，你们自己缺心眼，不知道抓着梯子，怨谁啊？ 穆家所几人看得很服气，观望了一会儿。 那咱们怎么上去啊？ 方景行望着屋顶上的人，忍不住笑了笑。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见后面有能落脚的地方，带着他们爬了上去。刚站稳，就见情深长寿定定地望着封印师，往那边挪了挪。 大佬，我真的特别喜欢你这样的人，处对象吗？ 不处。滚。 别呀，你单身我单身，大好的青春不处对象多浪费啊。要不我给你发我照片看看，我长得可帅了，能拉出去显摆的那种，你不会吃亏的。 你还能有我帅吗？ 情深长寿听得很激动，连忙顺着台阶连滚带爬。 我能啊，不信咱们发照片比比。 你不用跟我比，方景星那张脸见过吗？他都没有帅，你先跟他比，比不过他就不用来污染我的眼睛了。 呵，真的假的？ 真的。 我不信，你给我看看照片。 我都没看过，他怎么可能给你看？ 情深长寿下意识想说他们不一样，因为先前他和两位大佬打本，没看出他们之间有火花。按名师不想泡人，他想啊，怎么能一样呢？可转念一想，他后来没和两位大佬在一起玩过，不由得瞅了一眼按名师，心里有点打鼓，摸不准这位大佬现在是个什么想法，识趣的闭了嘴。穆家所几人也都到了他们的身边，打开了记录球。只见一群人在追一个妖族的男子，从这个角度能够看清他怀里正抱着一头血狼，应该就是温言和依林。他们追到森林就失去了对方的踪影，找了半天都没有收获。突然画面一闪，场景一变，那位妖族的男子站在他们的面前，宰了他们的一个同伴。他扔掉尸体，冷冰冰地望过来。 你们打了他多少下，我会百倍千倍地还回来。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哥。 温言的复仇之路就此拉开序幕。他一路追杀月辉小队，要把伤害过依林的人全弄死。然而那几个人都是中层人物，面前有无数小喽啰挡着，要杀谈何容易。同时月辉的人也不想放过他，他稍微有些暂避锋芒的意思，月辉的人就对他穷追猛打，双方就这么相互僵持，耗到了老大月辉出面。月辉的实力很强，温言身上的伤越来越多，终于被他们擒住，被下了变身咒。然而他实在意志坚定，变身咒只起了一半作用，他维持着半人半狼的姿态依然不肯屈服。月辉看得有趣， 哼，你弟弟就对你这么重要？ 我是他哥。 我喜欢你，我要亲自给你下咒，以后你就是我的宠物了。 大 boss 的咒语盖过去，温言的另一半身体化为了狼身。 你会逐渐失去意识，从此只听我一个人的命令。那头狼是你什么人？你还记得吗？ 温言的目光渐渐涣散。 那是我心尖上的人。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下一刻，小喽啰仓皇地跑进来。 不好，大陆的正义之士来攻山了。 之后，正义之士剿灭月辉组织，没人再关注一头血狼的去向。温言彻底失去了意识，他可能不记得回森林的路了，但仍记得给依林报仇，于是就去咬了那几个 NPC。 画面再次一转，方景行他们想找的 NPC 对着其余几个 NPC 说道： 那是头疯狼，咱们早晚都会被他咬死，我要离开这里，别怪我，生物归我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